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这个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定是昨晚开幕的世界杯啊，确切来说是今天的凌晨啊，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昨天回家很早，因为今天早上还要上班，所以我 你要看直播吗？ 当然，足球你不看直播，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是说开幕式。 开幕式我没有看，但是据说开幕式不是特别这个有意思。 反正没出现那个什么四朵花之类。 很多人说这个开幕式的感觉有点像新联新艺术团赴巴西慰问演出的这个味道。 没有， 这是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我不好评价。但是呢，这个。对于我来说呢，这个比赛的重要性啊可能是比较重要。但是啊，这个在香港有一个看球的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广东话解说足球给人带来一个人为的障碍非常的多，就是主要是名字全部都不一样。其实内地的朋友也当年津津乐道的，比如说马拉多纳这个就是说你需要转一转，你需要把它一个字 避嫌， 对，这个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你才可能猜到几分它到底说的是谁。然后昨天呢，这个巴西的内马尔，这个是当然内地的这个说法，内马尔大放异彩。那么当然了，在广东话的解说里面叫尼玛尼玛，所以 怎么骂人似的。 对，所以这个名字真的是有一点倒霉哈。 在球迷的心目中，反正我是不看球的，我完全不是球迷，也不装作伪球迷啊。但是在球迷的心目当中，如果这个名字出现一些就是偏差的话，会影响你们看球的心情吗？ 听上去有一很强烈的喜感。比如说昨天内马尔先拿到，我还是把它称之为内马尔吧。内马尔昨天先拿了黄牌之后就进球了，所以说呢，你如果在听那个 TVB 的昨天解说的话，是尼玛拿到了一张黄牌，尼玛进球了。啊， 哪尼？ 对啊，这尼玛真厉害呀！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听广东话解说是有非常好的一种喜感，只不过呢，大部分时候你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好，这是一个确实的问题。那这个。其实香港来说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方便的，特别是在这种消费的这些问题上。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到香港以后最最怀念的就是这个央视的足球转播，包括体育比赛，奥运会啊，这个大型的这个比赛哈，这一点呢，哎，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社会主义好了，就是 在香港 内地看球都不用钱的，在香港的话，这个其实很贵的一项服务。 记得好像之前就讨论过，包括奥运会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一个问题啊。 是。 在深圳的按摩院，应该在昨天会爆满很多香港客人， 对， 尤其是讲普通话的客人。 对。 然后大家在那儿彻夜的这个弹球，尽管身上没穿太多衣服，然后也汗流浃背， 这个深圳。这是一项非常就是香港人很喜欢去的，就是一个可以过夜的这个怎么说呢，叫会所吧，我不太好说这个按摩房，但是可以过夜的会所，这里面呢通常是带有餐饮洗澡，然后呢这个一边按摩一边看球，主要是这个最大的吸引点哈，就是因为看球在深圳你这个可以收得到央视的这样的转播，对于第一，你如果习惯普通话的这个解说哈，你需要识别这个名字的话；第二呢，其实这个费用，我曾经在香港考虑过在家里装一个有线电视，装一个足球的那个 package，一打听，哎，真的挺贵的，就是 一个月几百块吧， 一个月大概200多港币，这还不说一次性你非得装两年的。 是， 就是你不可以，我说我只装一个包，我世界杯看完了我取消不行， 而且 你一装就是两年，你两年的话就是大概要4000多块钱一次性的，4000多块钱，然后呢而且还有选，比如说你装这个包呢，它可能只有英超没有意甲，要么呢只有意甲没有英超，你要想说像享受在内地这样的待遇哈，这个我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还挺难得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在坐小巴的时候，那个司机大声的就是用那个，我不知道是用蓝牙还是电话，跟另外一个他的朋友在那儿大声说小米初三了。看来香港人现在也求助于这个小米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啊、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说实话我在家里就是用这种盒子在看哈，我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发明。当然了，听说香港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台啊，也是在这个跟小米包括这种做电视盒子的在较劲，因为呢是抢了别人的这个，动了别人的奶酪。香港本地的这个提供免费电视服务的 TVB 哈，理论上呢也是有转播的，就我说这个尼玛尼玛哈，就是主要来自 TVB 的这个转播。TVB 呢，但是这样，世界杯呢总共有64场比赛，对吧？从这个小组赛到决赛，但是呢它只转播选择性的转播其中的20几场。所以你对于球迷来说， 这个选择有什么一个规律吗？ 这对吧，这个基本上就是他觉得，那比如说挑重要的比赛，他认为重要的比赛、 哦、okay, 你要 有巴西的都有 之类的。那你对于比如说你要求比较高的球迷的话，哎，我真的是一场都不想落下的球迷来说，那这样绝对是满足不了你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在香港看球啊，有的时候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64场球有没有平行举行的？ 有啊，还有平行举行的、 哦、那如果 CCTV 5 这个就是体现，对，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吐槽央视说央视怎么着了什么的，这个时候央视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央视频道很多嘛，它最后它如果同时举行的话，就是5套和1套同时来播嘛、哦、这样的话你就、这个、 两边切换， 对对对， 还可以大小视窗，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呢你可能在香港就体会不到了。所以我最近啊也是在这个去电器的这个铺头去问小米盒子啊，问这种产品。我们今天不是是给小米盒子打广告啊，但是我只是说我个人真的是很有用的一件东西，我去打听啊，这个一说你要什么东西非常清楚，而且都是摆在摊位的最显眼的地方， 都是破解版。 哎，这个东西啊，我以前在香港买电子产品，你都是要注意要挑什么呢？要挑香港行货，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买手机、买相机什么的，香港行货通常比较好，优于什么水货，甚至优于你在内地买到的港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难得的一次出现了这么一个生产自内地的产品，它占据了被香港人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样东西。 对， 而且我比较了一下价格，好像跟这个淘宝上面的价格来说，香港的还略略贵那么一点。 好像应该在世界杯之前会涨价吧？ 哎，可我估计是受到这个追捧的因素。 它根据不同的破解版，因为它会帮你装一些 apps，、哪些流量会比较快啊、之类的。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港漂会用，现在没想到，就是很多香港人他们也开始用。 顺便普及普通话了，因为它整个产品都是简体字的， 对， 都是，然后也没有一个粤语的拼音输入法，但是大部分都是以简体字普通话作为一个基础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杯不仅仅是一颗小小的球，它也是伸出来的是全世界的一个狂热，然后加之广告商啊， 你看很多， 包括啤酒的销量啊， 对对对， 可乐的销量，我的天哪！ 这个啤酒好，这两天也是说这个啤酒的销量。我昨天去超市啊、在超市里面显眼的地方啊，这个对，这个薯片都开始出现促销装啊，啤酒都是也出现了世界杯的专门的这个装备啊，所以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准备好的。香港这两天呢，这个金融中心嘛，这两天港交所的交投量是大量的减少，说昨天提前一天，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这个交易量就大幅的缩水。这两天呢，要提前要更加的缩水，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股票市场好像情况不是特别好。 这个我比较清楚，因为就是每一次的大型这种赛事，股票成交量都会大幅的下跌。在这个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整个欧洲就损失了60亿美金。 这不能够说损失吧？这个大家有更好的去处。 对对对，而且包括企业的这个效率会急剧的下降。 还真是， 而且请假单，包括你知道有一些什么产业链吗？包括就是医生开假的这个 买病假单， 买卖的这种产业，在这个世界杯他们也会很兴旺。 哎，这个世界杯病假单，你在淘宝上搜啊，这我不 是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买哈，但是真的是买得到的。这个我觉得很好，不过有的老板你也比较明白嘛，就干脆这两天要不就弹性上班， 足球 弹性上班，我就是比如说我整个作息时间，因为这次的世界杯基本上是0:30、0:36这样的场次嘛，所以说理论上，比如说我本来早上9点钟上班的人，9点钟上班，比如下午6点钟下班，那我把整个时间往后拖3个钟头，比如我中午12点钟上班，然后呢晚上大概9点钟下班，9点钟下班回去，哎，吃完晚饭又可以看球， 所以是不睡觉的。 睡不睡觉你就自己掌握了哈。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公司有一些开明的这个做法的话，把整个 作息的时间表往后拨那么三四个钟头，哎，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比较人性化一点哈。这个其实很多老板自己也看球啊，所以你不可能期待在世界杯的期间你的员工完全不受到这样啊作息的这么一个影响。那这个其实在香港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已经足球已经有点生疏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还是听这个别人来给我们讲，我们待会儿呢。 怪香港呢？ 哎，真是我跟你说，香港就怪这个尼玛这样的名字啊！我就有的时候被搞得糊里糊涂的，我有点跟不上这个世界足球的最新潮流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请教一下一位身在巴西的这个记者朋友，好，请他为我们讲讲。哇，这个巴西就是世界的中心啊！现在这两天是取代五道口了，世界中心。这两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一位，咱们的这个老朋友赵先生，赵先生每次一直跟我们要求。 昨天他跟我连线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他是真球迷 啊，这是赵先生，赵先生还顺带踩我们两脚，说你们这些伪球迷也挺不容易的。 我跟他说我不是伪球迷，根本不是球迷。然后他说世界杯是伪球迷看的，所以要听听他，对，所以要听听他对世界杯的看法。 好好，我们待会儿请这个赵先生也发表他的见解。我们先听一下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哈，这个 We Are One。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哎，你说这个世界杯哈，32强跟中国队它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蛮精彩的评论，说是这个世界杯开球的时候，企图让一个残疾人坐在这个残疾轮椅上面。 不是企图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说为什么不让中国队？ 对嘛，这个是我昨天听到的哈，说这个世界杯的开球是让一个这个截瘫的少年。用一个机械的这个假肢来踢这个球，有人说这个弄那么费那么大劲儿干嘛？派中国队去不就行了吗？啊，好，咱们来这个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看球，不是世界杯跟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咱们请来啊，资深老球迷、真球迷赵先生，赵先生说自己有特别特别多精彩的故事，咱们今天先请他讲一个最精彩的。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先来一个最精彩的。 那就还是按时间顺序来吧。 好，可以，您这个顺序倒序，这个加序加意都可以。 那就是你知道，我们第一次中国人民看世界杯是在1978年， 哇，还没生呢。 哎呀，一下来就1978年，这就已经把我们排除在话题在外了。 对啊， 我们无法验证。 对啊，但是你知道吧？1978年啊，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不平凡的一年。 嗯。 因为76年粉碎了48，所以呢，那时候那种左的惯性还比较维持着。78年年底，我们中国发生了一个大事情，就是召开了三中全会。所以呢，中国真正的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是吧？ 嗯、对， 中国那年呢，我是18岁。 哇， 哎呀， 年龄的透露。 赵先生，我没问您多大年纪啊？ 我没就说呀。 嗯， 所以我也是很有梦想的年龄啊，18岁、 是啊。 那时候我们是看着八个样板戏，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社会主义就是好的这种歌长大的，是吧？ 嗯， 那个年代我们看青春之歌都是看黄色小说，都认为是黄色小说。 嗯， 所以你想世界杯来了，那年的夏天传小道消息说世界杯要转播，大家只能把它当小道消息来说，是吧？ 嗯， 那时候你知道我们看想了解那个世界杯是看什么吗？你肯定猜不到。那时候我们天天看参考消息 啊、 真的是 参考消息啊，天天介绍这个世界杯谁赢了打到哪儿，所以每天特早就到传达室等着拿参考消息看，是吧？ 嗯、 当然现在参考消息我不看了，因为他天天骂美国，是吧？这就所以呢，当时呢转播这场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上前两天第三名就给转播了，是吧？ 嗯， 但是真正的转播咱们还是从这场决赛开始吧。 嗯、 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平时看中国足球都是看谁啊，中国队朝鲜，中国队阿尔巴尼亚，是吧？都是友谊比赛、 嗯、对， 中国的不能参加国际大赛，因为咱们不是那个国际那个足协的那个就那组织成员，是吧？ 嗯， 所以那天大概是中午左右看的世界杯，我们10多人围着今日记者围着一个9寸黑白电视，是吧？ 嗯， 当时让我们看比赛最吃惊的是什么？不是说比赛是多精彩， 是看那阿根廷的和那个荷兰队员，一个留着大鬓角小胡子，最那个什么惹人呢，是肯佩斯，当年的那个最佳射手，阿根廷的。 嗯， 他一头是长发是吧， 嗯， 飘逸的是吧。后来你猜我们什么感觉？喂， 哎，听您说、 啊、我们听得好专心、 啊、后来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这些人不是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嬉皮士吗？是吧、 哦、 啊，他们怎么能就这打扮就踢球去啊？对孩子影响都不好。当时家长就这么说我们啊，说瞧那帮跟小流氓似的，是吧、啊、而且你看球的时候你什么感觉的是吧，就感觉他们动作特快，铲球特凶猛。 嗯， 我们那年代踢足球是讲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啊、 哦，你他们这些人怎么这么踢球呢？ 嗯， 而且最让我们吃惊的是，进了一个球以后，所有队员那个叠罗汉都一个压一个，是吧？ 嗯， 被他扑上去。我们那时候进一个球，顶多大家拍一下手，拍一下肩膀，没见过这个，是吧？ 嗯。 后来满是纳闷，那底下那人还不给压死了？完了呢，给我们印象还什么？就是这些观众。在我们眼里，当时看的就是一堆那个无组织、无距离的，而且还一直唱着歌，也不知道他们唱着什么，是吧？就在那闹， 嗯 啊。结果得冠以后呢，他们全场扔那纸片，是吧？ 嗯。 所以你可以问你的家长，那些就是说他们年龄大的人，回忆起那届世界杯，最大的感觉就是漫天飞舞的纸片，是吧？ 哈。 所以我们当时球迷别的不说，就跟过节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球迷这么看球也该多好，是吧？ 对您有什么影响？后来留长发了没？ 大概的，后来20年以后，1996年， 嗯， 北京国安勇夺足协杯冠军的时候，全场也是飞舞的纸片。那 这就是20年前的影响。 对，那不是，只能说中国也跟国际接轨了吧？ 啊、哦，接轨了， 20年 之后才接轨。 所以，对，所以当时我特开心，我说：“哎呀，中国足球终于跟。”那个国际接轨了， 就因为有人扔纸片 啊。对啊， 有叠罗汉吗？ 叠罗汉也有啊。那谁高峰进球了一个俯冲，是吧？ 啊，是 啊。那时候呢，当时就怎么想，哎呀，中国终于足球有希望了，这么多人看，是吧？ 嗯。 可是没想到2000年以后假球黑哨，这球场没人看了，是吧？ 嗯嗯。 这是后话了。 是，所以您刚说的这个78年第一次看这个电视转播的球赛，我的感觉好像最多的还是这种外国的生活方式、 啊、 比如说发型啊，人长什么样啊，做什么动作，这种内容对于中国人来说冲击最大，足球可能还是一个次要的一个东西。 对啊，因为就转播一场嘛，是吧？就两场，是吧？第三名和这个冠军，别的比赛就没资产。那时候我们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后来一发现全人类怎么都这样了。 是啊，但那接下来您就是从78年开始看球，中间中国足球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哈，这个大家是对国足期望特别特别高，也曾经有那么一段是让人觉得很骄傲的这么一段时间，这个情绪是有什么心路历程吗？您 对啊，所以你还真知道我要该给你讲什么了，是吧？ 是， 有了这一届世界杯对全国人民的震撼，是吧？完了，我们就迎接了我们要进军世界杯了，是吧？ 嗯， 对。 完了呢，这是78年，82年在西班牙举行，是吧？ 嗯。 完了，中国队也开始整装待发出发了，全国人民倍儿激动啊！就希望看看咱要能去了世界杯，跟这个世界强队踢球，那多刺激，是吧？ 嗯。 而且呢，我们第一场的是小组赛，就是小组先选拔。在香港，是吧？ 嗯， 完了呢，中国队呢在加时赛时4-2赢了朝鲜队。那时候自我打看球以来，中国队从来没赢过朝鲜队，是吧？就国际大赛啊，因为朝鲜很厉害，66年才打进世界八强， 是是是，嗯。 完了，香港的球迷打出了什么标语？我至今没忘，就叫进军西班牙，是吧？ 啊、哦，进军西班牙，这是打给中国队看的。 对啊，那我们大陆球迷绝对不会想到打这种标语，是吧？ 嗯、 而且加时赛的时候，黄向东一脚远射，第一次看中国人还会远射进球，是吧？所以当时现在你看我跟你讲的时候，都有点那个热血沸腾，是吧？ 是啊， 完了，中国人不进军了西班牙了以后了吗？完了，不进军，就小组出线了以后， 嗯， 四个队：中国、沙特、新西兰、科威特，完这个四个队呢。双循环有两个队出现，是吧？ 那个年代是吧？那80年代初，中国人民的那个受了那些东西的压迫吧，终于这点燃了中国人民的那种热情。像女排、男排，什么足球胜一场，天安门广场大家都去狂欢去，是吧？ 嗯。 而且那时候男排赢了韩国，居然打出了振兴中华，是吧？ 嗯。 所以那个年代，体育对中国老百姓就太重要了，是吧？ 嗯。 这话说回来，首场比赛是中国对新西兰，是吧？是吧？我那场比赛我是在家看的电视，我记得特清楚。他没怎么卖票，他全部是这个单位发票，因为中国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是吧？ 嗯。 保安也极其严格。后来我永远记住参考消息怎么说的吧？人不外电报道，路透社说。说中国球迷非常懂礼貌，老实，在那儿鼓掌是吧？就在那儿也不闹是吧？ 嗯， 我当时特奇怪，看到这篇报道，我说这什么意思是吧？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当时我不明白，因为后来我怎么明白？后来有一次中国2000年左右是中国在国奥比赛和朝鲜， 嗯， 结果朝鲜的观众就 是这样也特别有秩序， 您觉得眼熟？ 穿着那个蓝制服是吧？就服装。不是整齐的，不是安定是吧？ 嗯。 结果呢，那场球呢，0-0踢平了是吧？可是到客场踢球的时候，是不是对新西兰是吧？ 嗯。 哇，新西兰那叫粗野。其实现在来看，人家叫合理冲撞。但我们是看惯了友谊比赛了是吧？ 嗯嗯。 我们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他那个球队啊，就撞我们这那的，我们就觉得你这不欺负人吗？你这不洋人用你的1米2米的个撞我们吗？ 嗯，两米估计没有。 1米8几1米9几特多是吧？ 嗯， 完了我们观众他们的观众还起哄哄我们是吧？ 哈， 我们这边给鼓鼓掌，从来没有哄他们。他们中国队一拿球，他们就起哄。 咱们讲礼貌，他们不讲。 对啊，我们就无法接受中国球迷说你怎么这太不公平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干事儿是吧？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国际交往少，不知道这个怎么给球队加油是吧？ 嗯嗯。 最可笑的是一胜一平，不是回到中国了吗？人家是一胜一平是吧？ 嗯， 中国的要想再出现必须要赢科威特是吧？ 嗯， 科威特当时是亚洲冠军，刚得了亚洲冠军是吧？那时候呢我上技校是吧，1月16.5有那么补贴是吧？ 嗯， 完了我妈呢还收走8块钱是吧？完了呢我们那天呢我们就旷课，我和我们同学，我们俩就比如明天早上九点排队，提前就今天9点就排队去了，是吧？提前一天24小时，是吧？ 嗯。 完了呢，到了晚上大家排队的时候，你在聊什么嘛，是吧？ 什么？ 有人又散布小道消息了，说听说这场比赛啊，各地景点卖票啊，会多卖给点球迷，是吧？ 嗯。 完，听说了公安呢要管理要松，允许中国球迷在这喊闹，是吧？ 啊。 都传这种消息。所以大家倍儿高兴啊，就准备憋足了劲儿是吧？就到那儿去看球去是吧？ 嗯， 排了，我和我那朋友排了，我记得特清楚，我们俩排了1天1夜，最后呢大概2块钱一张票是吧？ 嗯， 我们买2张，是那个球场上就靠大钟表底下，工体钟表就最上面了是吧？ 嗯嗯， 那也很开心啊，回去以后在同学面前一显摆，我有票了，我都去看去了。 嗯、 那个年代有这票， 现在可以发个朋友圈之类的 啊，就说呀、嗯、显得特牛是吧？ 是 啊，所以呢我们就去老早就去看球，就提前1小时就进场了是吧？我再考你们一个， 嗯， 当中国那个中国运动员哈、啊、就是荣志航顶进第一个球的时候，你知道全场喊出什么？你们俩能猜出来吗？ 喊什么？ 荣志航牛逼。 不是什么万岁吗？ 你这 什么万岁？ 这是直接话。那个年代没有这个是吧？ 啊， 就是你们俩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是吧？ 不是万岁吗？ 哎，你还真知道，大家全场高呼荣志航万岁。 哦，万岁哈！ 那你还真厉害。完了有中， 我不是那年代的人，赶紧声明。 完中国球就完了，喊中国队万岁是吧？ 嗯。 完了呢。只要对科威特一进攻的时候，全场球迷也学着外国人嘘人家 啊。 最后你要全那我再问一下，我骂科威特的运动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词吗？ 骂什么？ 您这个粗口我们这儿不能出啊！您别用粗口， 不是粗口，不是粗口。 啊、嗯，那是什么呀？ 都 说的，全场高呼打倒科威特，是吧？ 打倒科威特。 就说 嗯， 那时候的阶级斗争啊， 嗯， 阶级斗争为纲啊，就说 还潜移默化的里那个什么呢，就是在人的头脑里是吧， 嗯，就除了万岁就是打倒， 对 啊， 标语的 就这两次，嗯， 老百姓得发现啊，说这个科威特啊，在这个复兴宾馆，那时候中国的涉外宾馆在复兴门那边， 嗯嗯， 那是最早的是吧，完了大家说这个科威特运动员住那儿，咱们到那儿去喊去行了，完了大家就喊 喊什么打倒啊， 啊，对啊， 这换现在成足球流氓了，这 不是科威特那个翻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愁死他了。 啊，那时候科威特就是中国好像跟科威特也没什么外交关系还怎么着，反正就是说他们来的客也没什么客队球迷是吧？ 嗯嗯。 结果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就从工体出发了，结果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帮大学生出来了，包括看完电视的市民出来了，所以北京市民十几万人就聚会在了天安门广场，是吧？后来大家就开始闹，因为什么？那时候好像我印象里修主席纪念堂是吧？ 嗯嗯嗯， 毛主席纪念堂 是。 完了呢，那有好多这个集装箱箱子，很多人站上去以后跳迪斯号是吧？完了，底下人就鼓掌就狂欢是吧？所以、 这变成一大 party。 所以有跟你们聊起这时候呢，就说给我感觉，对于我球迷来说呢。也是治我球迷的青春，是吧？ 是，嗨呀，好，今天这个这赵先生说的这俩故事太精彩了。我们下礼拜哈，再请您讲这个进入彩色转播年代了以后，您的这个足球记忆。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谢谢您，赵先生。 谢谢啊， 嗨，再会。 感觉是第一代就是中国球迷的培养。 哎，这个你说实话，这些故事要赵先生不说的话，我估计也很难有其他的机会来了解到。 对对对， 听上去确实很令人感慨。好，这个。你说这个中国人对足球的这个情节，当然运动本身的这个魅力，还有一些是时代啊特有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好，这个咱们赵先生讲这个真是太拿手了。 我们感觉是在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 是受教了，受教了。好，先休息会儿，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这个巴西现在的这个记者为我们介绍一下巴西现在市面上的情况。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在世界的中心发出的声音，这个在巴西来自里约热内卢啊，这个昨天的比赛是在圣保罗开幕的，但是这个里约也是一次，这也是恐怕大家一想到巴西世界杯就会想到的是里约上面这个耶稣像， 嗯， 啊，这个也是很多比赛，接下来很多比赛都会在里约这个巴西的这个大城市来进行。那么在里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听到一位这个中国记者李昂哈，人在巴西，请听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巴西现在的情况。李昂你好。 你好。 嗯，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巴西哈，世界杯已经开赛了，市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大家兴奋吗？有多兴奋？ 我觉得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景象体现非常明显，然后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在街上全部基本我觉得三分之二的街上的人都是穿的巴西队的队服，然后有越临近比赛的时候人就在街上越聚越多，然后每一家饭馆只要是有都会聚一群然后穿着巴西队服然后吹着喇叭的这些热情的球迷。然后我自己呢是去了这个里约最著名的一个叫卡帕卡巴纳的一个海滩，在那边有一个 festival， 然后我们在那边是跟应该是肯定是上万人一起看这个揭幕战， 嗯， 然后我觉得非常热闹。巴西队扳平比分还有反超的时候，那个海滩配合着这个海浪，我觉得这个景象真的是非常令人振奋。 嗯，那除了巴西的球迷巴西人以外有没有外国球迷呢？外国球迷在这个巴西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这我也是想说在今天在海滩上这个狂欢，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除了在巴西基本都是巴西球迷，然后中间星星点点有很多阿根廷的球迷，甚至还有哥伦比亚的球迷， 嗯， 然后他们也在地上沙滩上铺着自己的国家的国旗，然后穿着自己国家的队服，然后也在给巴西加油。今天 看到这个情景，我是个人是非常的惊讶的。 嗯，对，我们通常认为这个阿根廷跟巴西这个是死对头，好，这个双方可以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还挺难得的。 对对对，而且看到很多其他国家，就是阿根廷跟哥伦比亚是最多最多的，然后其他像德国穿着德国队队服，穿着西班牙队队服，也加在的球迷也加在了其中，然后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揭幕战，我觉得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觉得在巴西能看到这种情景，真是非常令人难忘。 嗯，之前一直有这个消息说，这个巴西的一些基建的工程啊，包括地铁工人的罢工啊，可能会对世界杯造成一定的影响。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据我的了解，还有我的同事的了解的话，这个罢工比较严重，应该是在圣保罗。在里约的话，我目前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说要去罢工，整个里约城市的运转还是很正常的。然后那天也去了马拉卡纳球场，然后发现这个但是因为是要去领证，我没有能进去内场，也只能在外围逛一逛。我觉得我的印象就是里约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明显，然后城市规划不是很好的一个城市，然后从我们来的第一天就几乎每天都在堵车，然后每时每刻都在堵车，所以我觉得包括马拉卡纳球场的周围，这么说，我觉得巴西人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但是可能以咱们就是在中国举办赛会这些经验，会觉得啊，你们的这个巴西人的这个标准，然后还有场馆的建设，确实距离咱们的标准是差很大一大截的。 嗯，这次也听说了有一些中国的球迷，这是不远万里非常远的从中国专门到巴西去看球，然后虽然说中国队没有进世界杯，但是不妨碍中国的记者媒体的这个人员大量的往巴西派人，您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主要是接触的都是来自中国的这个媒体球迷的话，今天在海滩上我也见到了零星一两个，然后他们一个标识就是他们会在脸上绣着中国国旗，然后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当时准备要走了，所以没有跟他们去交流一下。今天确实有一些中国球迷也会去看这个世界杯，然后媒体的话确实有很多中国的媒体去里约去圣保罗报道这次世界杯，规模也是非常的大，比如说像中央电视台，比如像国内一些知名的网站都会派出一个前方报道，规模比较庞大的前方报道团。然后包括记者，包括这个节目制作方面，我觉得中国对这次世界杯也是相当的重视，虽然说没有中国队，包括我自己在机场的时候，我在德国转机，德国人会问我说你是日本人啊或者韩国人，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就会问啊，世界杯没有中国队你干嘛要去，然后这个当时有点小尴尬，但是说我们中国也会很关注这次世界杯， 是， 然后我会跟他们解释这个。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德国人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啊，这个中国队没有进世界杯，那您觉得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哈，作为一个球迷的心情来说的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个世界杯呢？ 作为我个人来讲，肯定是去怀着好奇心去享受这一个盛世。我觉得确实作为中国人来说，很少有机会能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到巴西来深深感受他们的气氛。这几天的话，其实我的活动范围大部分都在我的工作地点，还有旁边的海滩上。我觉得每天能看到这种蓝天白云，还有这种真的是白沙滩还有海浪，觉得对我来说觉得是抱着一种享受，还有去了解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么一种态度来看这一切。 我昨天看到网上有说，这个去巴西如果要看一场球的话，这个花销其实是挺大的。这两天因为世界杯的关系，当地的物价，比如说酒店啊、餐饮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上涨的一些情况？ 我这两天的观察，里约的物价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贵的，因为这个雷尔跟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是接近1:3吧，所以它的价格可能在跟大陆很多像北京这个像跟北京比的话，或者跟上海比的话，这个数字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它要乘以3，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地的物价还是很贵的，包括酒店，包括餐饮。 您这个有没有估计过，如果看一趟球要自己掏钱的话，得花多少钱？ 这个我计算过，然后如果是以一周为例的话，大概真的要接近10万。 一周 时间更久的话，对， 嗯，这一周是看几场球呢？ 一周的话，2场左右吧。 啊、哦，2场左右就要花10万人民币。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不止。 好，看来这个去巴西看球也是一种挺奢侈的享受了。好，非常感谢，谢谢李昂。 嗯，好， 好，谢谢你。OK， 那咱们今天就。好，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这个在巴西采访的记者李昂啊，这个是小李。 10万块这个一周的价格让我真的是有一点接受不了。 这个 作为一个资深球迷，你觉得 10万可能还是看个小组赛吧？他只是说只是一周啊，你要看那个看到决赛的话，你有人好像计算过要超过30万，小40万的这个价格还不能还不确定买不买得到票。 在一个比如说什么4、5、6线城市，是不是买个房子的 手机、啊？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啊，这个。所以巴西看球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得起的，因为首先这个路程就是非常远。 对， 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估计这个机票酒店都得贵，好像这光是机票就是3万多，酒店再来个5、6万，哇，这个花销是挺大的啊。那这个当然了，大部分人恐怕都是要在家里看电视的。那还有一些中国人，这个是忙着给世界杯做出其他的贡献，比如说世界杯的球啊，世界杯的这个场馆。或者说世界杯挂的这个国旗。 哎，昨天我们有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他就说他们公司的一个什么产品，电信方面的一个产品，然后就是提供给这个巴西世界杯。 这个里面中国元素 非常自豪，因为那个竞标的时候美国人输给了中国人。 是，对于很多人中国人来说，可能中国队要进入世界杯这还需要过一些年月，但是中国的产品哈进入世界杯这已经不是一个太新鲜的事情了。这里面到底有哪些中国产品，我们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啊。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预测结果，其实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方法啊。从这个著名的贝利大帝，到了这个已故的章鱼保罗，好，到现在中国我知道成都的这个大熊猫保育基地推出了熊猫来预测的方法，而且啊， 这多少年，就是他预测准几次才算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大家凑一凑热闹哈。我知道中国有熊猫来预测，还有哪儿啊？弄了熊猫就是而且说中国这个熊猫特别厉害，咱们以前。章鱼呢它只是在两个盒子里面放一个贝壳，然后看它 爬向 吃哪个盒子里的贝壳。咱们中国的这个熊猫的呢有多种的，半决赛小组赛跟决赛呢这个预测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呢是比赛爬树，有的呢是穿上不同国家队服然后比赛在地上爬的速度，好，这个咱们的娱乐性更加强一点，科学性呢估计也都是没有的。然后德国我知道德国有一头大象，就让大象那个把球射进哪一队的球门啊，来预测哈，这当然都是一些这个不靠谱的预测，也有比较靠谱的预测，比如说专业机构高盛这个人家做投行分析，通常预测市场的经济形势的，他也根据他们的模型通过什么呢 ？GDP， 这个人口。当然也是相关的啊！你说这个国家如果 中国这个增速这么快，这 不是人口，它还有这个注册足球运动员的这个数量哈。这个几项指标来预测呢？高盛的这个结果呢是巴西是大热，它还要考虑到一些主场的这个加分啊，主场的因素作战，所以高盛呢预测说巴西是一个大热。然后我看昨天 现在巴西经济很差呀， 对，这个不。他有他的这个模型，还有这个普华永道昨天给出的一个结果，好像也是巴西会这个得到巴西认为是他们这个模型当中一个大热的一个结果。 说这么多人预测，巴西的压力非常大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主办国，而且这个冠军本来他的这个好像奖金就很多吧，足协的奖金有4000多万，我记得 是 还是3000多万。 是巴西的这个给出的结果哈，他说认为是这个虽然德国、阿根廷和意大利都是强有力的冠军争夺者，但是。巴西主要是因为 第一传统足球强队，第二东道主啊，东道主这个非常重要的，很多这个女球迷非常喜欢的，号称欧洲的中国队的这个英格兰， 欧洲的中国队， 欧洲 高级黑， 英格兰啊，由于小组赛因为这个分组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在普华永道的这个预测模型底下呢，在指数表上只列在第八位啊，所以说看起来希望一向也不是特别大。还有一种预测的方式，这个非常厉害了，有记者呢就发现这次制作这个很各国的国旗啊，一到了世界杯的期间，这个国旗的需求量非常大，因为球迷啊，他比如说，哎，披个国旗上阵助威啊，像刚才这个咱们赵先生说，其实很早年前就已经有挥舞国旗的这样的传统。那这些国旗都是从哪儿来的呢？都是很多都是中国产 的， 对，有记者就发现，我看兰州的有一个报道哈，来自浙江永康。浙江永康呢，他们的这个工厂通过国旗的预定量来预测结果。哎，最后得出的一个结果啊，他说当然这个国旗 哪里球迷多， 哎，就是你如果收到国旗订单比较多呢，通常就认为他比如说支持者多啊， 那肯定就巴西吧， 哎， 是吗？ 不是，因为巴西的经济不是那么景气，所以说呢反而巴西的这个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是德国，德国第一足球实力强，第二经济实力强， 对 啊，对于你年轻，所以说这个德国的国旗预订量是最多的， 估计都是女球迷买去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伪球迷占一大半。 第二名呢是西班牙这个实力很强，而且这个卫冕冠军哈，这个也需求量非常大。第三名才是巴西，我估计这里面因为涉及到有些订单的这个元素，主要还是跟经济的状况有关。 巴西可能不从中国进口，自己造算还便宜点， 是有可能。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足球啊，这次踢的这个球桑巴荣耀，深圳的这个、 挺漂亮的 深圳的这个球场来制造的。另外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昨天在开幕式的比赛里面。其实场边的众多的广告牌啊，比如说传统的这几家赞助商，什么可口可乐啊，麦当劳啊，还有一家中文的，中国英利太阳能。哎，这个其实在上一届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就注意到了，然后呢有记者就去调查发现，这个英利是做什么呢？是做这个光伏太阳能这个电池板的。那其实光伏大家了解市场的话知道这两年亏损非常严重， 对， 因为不断的被 虽然是国家这个支持的， 前段时间4万亿那一轮国家这个补贴，然后呢这一轮国家补贴下来了以后产能过剩又遇到了欧洲跟美国的反倾销，所以说状况非常的不好。上一届呢这个南非的世界杯据说是因为有赞助商临时退出，所以说呢给了中国的英利对老板觉得是捡了个便宜，就是有一个替补的机会，花了不少钱，应该是一个巨额的一个资金，终于呢进入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赞助商的行列。好，据说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赞助商的层次当中呢，三个层次当中英利集团属于第二层次，而底价至少是8000万美元，也就是8000万美元起的一个赞助费，你才可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边上一块。 放一个 月吗？对啊，我想应该是边上广告板嘛。我昨天注意到这个广告板还是有中文的，中文还有"光伏入户"这四个字。但是我觉得在世界的赛场上用中文打一个广告，它可能还是给中国国内用户来看的。 必须要有英文呢？双语吗？没有， 没有，它只有英文的显示是中国英利。 OK， 就是 China 英利这样的一个，然后中文呢只有显示光伏入户这四个字。我说这个应该主打是国内市场，就是为了给中国球迷看，你看咱们也有企业这个进入了， 对， 打品牌效应，这有点这个长这个国人的这个士气的。 我看到有一个媒体他的这个照片，他就是说现在决赛的这个世界杯决赛啊，两队就是阿迪达斯队对这个耐克队， 对，是当然这个运动品牌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哈，但这人家都是传统的豪强，英利也好，据说最近就有点骑虎难下，因为他们这个进入赞助商的行列的时候是经济的上行期，现在经济比较困难，但是合约已经签下了，因此呢骑虎难下， 哎， 怎么办呢？这两天只能多打一些中文的广告哈。 找到有这个投资商吧，注入活水。 对，但是我是觉得这其实也挺难得的。那另外呢，我注意到这两天微博上，你看有一些制造重型设备的企业，比如挖掘机啊，这个推土机啊，哎，这两天说，你看这个巴西的场馆都是我们中国出的设备。 你看这个场馆，我之前就说这个场馆到之前到前面还没有造好，那他们巴西人。 人肯定是有一个时长，不是八小时工作，可能六小时工作，或者甚至五小时。我说中国人派个队过去啊，你就投这个标啊，想要造好一个月造好，就派一个中国队的这个施工设施。 咱们足球队也许永远进不了世界杯，但施工队，施工队绝对是受到世界杯的青睐。 承包所有世界性大赛事的这些场馆建设，保证一个月内完工。 好啊，这个世界杯才刚刚开个头啊，接下来这个64场还有63场，咱们一场一场的看。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周末愉快了，拜拜。 拜拜。